改是改过，刷是刷洗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个人有个人的病痛，既能平心自检，寻出一一病痛，一一过失所在，便有下手处。 尽情改刷是真正的修行，并不是天天念经拜佛念咒这些形式上的功夫，这样修一辈子还是要搞六道三途，这些都叫做形式。 而形式的目的无非是在提醒自己，是表演给别人看的，引发别人觉悟，形式真正的目的就在这里。 个人修行不重形式，重要的是发现自己的毛病，这个叫做开悟。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，就叫修行的功夫。 所以最要紧的是自己能心平气和来反省检点，把自己的毛病习气找出来。 寻出就是寻找，找出自己的病痛，找出自己的过失到底在哪里，这样便有下手处，你才知道如何去修正，怎么样去改过。 用全神全力反转来， 神是精神，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。 反转来 是说把它反转过来。下面由居士的注举出了几个例子教我们。 兼贪者转之以施舍， 譬如兼贪，兼是兼令，我们有的不肯施舍给别人，没有的希望贪得。 如果我们有这个毛病，转之以施舍，要用布施的方法把它改正过来。 我有的别人没有，人家向我要，我很慷慨很大方，我能送给别人。或者我看到别人有急需，他还没有向我要，我就主动的布施给他，这是修福。 而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这三大类。 法布施是我们以智慧技术去帮助别人，或者是教导别人，别人不会的我们会，我们要热心的去教导他，使他也有这种能力，或者是启发他的智慧，这叫做法布施。无畏布施是帮助别人身心安稳，他心有不安有恐惧，我们帮助他使他身心安稳，这叫做无畏布施。 譬如有人害怕走夜路怕鬼，我们有时间就送他回家跟他作伴，他就不怕了，这也是属于无畏布施。 又如现在年轻的学生都要去服兵役，服兵役也是无畏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军人保护这个地区国家百姓的安全，不受外面敌人的干扰侵害，这自然是属于无畏布施。 所以这三类布施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。 佛告诉我们说， 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台湾放生的风气很盛，放生也是属于无畏布施，但是现在放生有很多的流弊。 因为大家拼命的去放生，有些商人就会拼命的去捕捉鸟兽， 而你不放生他就不去捕捉了，因此这样的心态行为就不是无畏布施，而是在强害众生，好心也变成了造恶业。 所以放生应该是我们到市场去买菜，看到很多活泼的动物，推想它绝对是可以活得下去的，就买来放生，这即是慈悲救苦。 我们还听说有很多鸟兽公司卖的都是自己饲养的动物，一定没有野地谋生的能力，一旦被放生到野外绝对是死路一条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。 所以要在菜场偶尔发现才买去放生。 而放生的仪式给他念阿弥陀佛，念三皈依就很好了。 粪积者转之以和平， 这是讲性情，容易发脾气，容易急躁，这是大毛病。了凡先生患了这个毛病，云谷禅师在这里劝他转之以和平，要和气心平。 而心地平静，你的态度自然就温和了。 这在德性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，无论是佛家儒家都讲求。孔夫子的学生赞叹孔子的德性有五种：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第一就是温和， 这是孔子的学生们对老师孔子的评语，老师温和。 良是善良，恭是恭敬，无论对人对事他都谨慎恭敬。谨就是谨慎，俭就是节俭，不奢侈，生活很朴实。礼让，孔夫子事事都让别人，绝不会跟别人相争， 这就是夫子的美德，也是做人的典型啊。 虚夸者转之以切实， 这就是喜好夸大的毛病，为人不实在。如果知道这些事实，别人对我们说的话自然要打折扣，难以取信于人。 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诚实，所以绝对不能够浮夸，要诚实。 浮嚣者转之以沉定， 浮嚣就是我们常讲的心浮气躁，心浮就要以沉定来对治，要沉着，心要清静，要能够定得下来。 骄慢者转之以谦恭， 世出世间实在没有一样是值得骄傲的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事情做好了是本分的，是应该的，做不好要处分。诸佛菩萨一切恭敬，孔子孟子亦无不敬，我们比起佛菩萨差太远了。 所以对人一定要谦恭有礼，要谦虚，要恭敬，谦与敬都是性德。 惰意者转之以勤奋， 懈怠懒散是很大的烦恼。世出世间法如果有这种毛病，一定是不会有成就的。 所以一定要精进，要努力，要把精神提起来。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阿那律陀懒散的毛病就很严重，被佛呵斥了一顿之后，他真的振奋起来，七天七夜不眠不休，结果把眼睛搞坏了。佛很慈悲地叫他修 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 以后他得了半头天眼，不用肉眼比别人看得还清楚，他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。 所以人一定要发奋，要振奋起来，若是懒惰，做一切事情都是不能成就的。 不但是佛法不能成就，世间法也不能成就，一事无成。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哪一个有成就的人是懒惰的人，是散漫的人呢？没有啊。须知道大圣善根唯一精进。 残忍者转之以仁慈，怯退者转之以勇进。 退怯是退步退转，这也是大毛病，必须要勇猛精进。这些毛病都是了凡先生自己叙述出来的。前面说过，个人有个人的病痛， 如果我们也像了凡先生他这样的改进，那么其他的病痛要仔细的想一想，用方法来对治。 下面的文章是云谷禅师教他修持的几个重要纲领。 勿要积德，勿要包荒，勿要和爱，勿要习精神。 物是务必，一定要积德，断恶修善。积德，事出世间法都以这个作为基础。前面讲的， 享千金之产，有百世之德。 如果不是认真断恶修善积德，怎么能办得到呢？孔子受到一国人的尊敬，释迦牟尼佛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。 因为一个是积世间的大德，一个是积世出世间的大德。 而佛是世出世间的德性都修得圆满了。 勿要包荒， 是讲心量要拓开，要能够包容。 如果不能包容，我们自己的烦恼就多了，对于佛法的修学就会造成了障碍。 我们是修觉正净，如果心不得清净，就不会觉悟，我们的见解也就会有偏差。正知正见，大觉大悟，一定是以清净心为基础。 所以要能包容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必认真的去计较。 金刚经上说得好，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 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，就是世间一切的境界。古人也说是 过眼云烟， 这种看法跟金刚经非常接近。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？何必把它放在心上，妨碍了自己的清净心。 勿要和爱， 这是了凡先生最大的弊病。一定要和气，一定要能够博爱，就是佛法讲的慈悲。佛讲的慈悲是平等的， 所以叫做大慈大悲。 儒家讲仁爱，仁爱跟佛法讲的大慈大悲确实是相当的接近。孔老夫子说， 仁者无敌， 敌就是敌对。这世间还有跟我对立的，那就不是仁爱了。仁爱是没有敌对的，没有敌对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慈大悲。 虽然儒家讲的话不一样，其实里面的内容则是相同的。这是我们应当要修学的，真正是利益自己的。 净宗讲一心不乱，有了对立，一心是绝对得不到的。有对立是二心，就是有对待。六祖大师讲， 本来无一物， 有一物存在就不是真心，所用的还是妄心。 因为心里果然清净了，决定是没有相对的。 没有对立的真心才能显露，清净心才能现前。净宗所修的一心不乱，我们才能够获得。 所以不要说真正的一心不乱，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也是从这里下手的。 而我们念佛人念了多少年，功夫成片没有得到，就要找出毛病在哪里，将病根找出来了，然后再把病根消除，障碍就没有了，功夫就可以成片的。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。 而功夫到了何种程度，自己晓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必去问别人。 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生凡圣同居土，是一心不乱，是生方便有余土，理一心不乱，是生十报庄严土，品位与功夫正好成正比。 而功夫成片里面也有高下不等，所以有九品。 上三品的都能自在往生，中三品的都能预知时至。上三品的自在往生，就是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暂时不想走也可以随意多住几年，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， 确实能够做得到，而一心不乱的功夫那就更高了。 因为事一心理一心都不是我们凡夫一生中能达到的，但是功夫成片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。 所以要想这一生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我们一般凡夫也可以做得到。 这就是凡圣同居土里的上三品往生，是功夫成片待业往生的。 勿要习精神， 是说要爱习精神，因为了凡先生喜欢彻夜常坐，不知道保养身体， 所以对于身体精神的保养必须要重视。 上面大师所讲的都是针对了凡先生的开示。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此义理再生之身也。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后悔，不要再去想它了。想一遍则又造了一次新业，阿赖耶识里又落印象。 所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绝对不再去想它，要紧的是改正现在的，修正未来的。 所以疑跟悔都是烦恼，在白法里是属于26个烦恼的心所。佛不叫我们常常去想过去。有居士的著说，此智人造命觉也。智人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，真正觉悟的人。改造命运的秘诀就是这一段的开示， 而其中的精要就是从勿要积德到义理再生之身这六句，确实是改造命运的秘诀。 有居士这一节小注说得好， 改造命运第一步功夫便是痛改前非，一一积习，悉皆扫除，一一病根，悉皆拔去，时时处处常自警觉，言自克制，保善天真，如保赤子，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即上文所谓积善之人，树故居他不定是也。 积习就是习气，就像前面所讲的坏习惯要悉皆扫除， 一一病根悉皆拔去，时时处处常自警觉，严自克制。 对待自己要严格，不要常常原谅自己，常常原谅自己前途就有限了。律己要严，对人要宽，对人要宽厚，对自己要严厉。 所以要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对治自己的习气， 保善天真。 保是保护，善是纯善。什么叫做天真呢？心里面一念不生就是天真，天天在打妄想，天真就失掉了。 而天真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清净心。 如保赤子， 好像慈母照顾婴儿一样，要全心全力全副精神去照顾起心动念。 改造命运全权在己，不属造化。 改造命运的事完全在我自己，与诸佛菩萨跟天地鬼神毫不相干。 所以真正把这本小册子明了了，从今以后也不要再去看相算命看风水，那都用不着了。 只要仔细反省一下自己的命运就知道了，怎么样去改造也晓得了，不会再受别人的欺骗了。 即上文所谓积善之人，树故居他不定是也。 前面云谷禅师说，什么样的人叫积善之人呢？我们净宗讲极乐世界诸上善人，这个上善之人就是积善之人。 哪一类的人是上善之人呢？能够改过的人就是上善之人。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天都反省改过，一直到没有过可以改了，那就是成佛了。 等觉菩萨还有过失，什么过失呢？一品生相无明没有断，就是他的毛病，就是他的过失，他还要改过自新。 由此可知，等觉菩萨还要改过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 我们看到这里就应该觉悟了，修行修什么呢？就是改过呀。从现在起发心改过，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改过，过失都没有了，就成佛了。 而有过失就不能成佛，所以菩萨叫觉有情。 菩萨是有情众生，不过他觉悟，觉悟就是知过能改。我们凡夫有情不觉，不觉就是不知过，不会改，认为自己样样都是对的。想想自己有没有毛病呢？想了半天，一个毛病都没有。 所以常说凡夫没有毛病，菩萨毛病很多。 菩萨常常检点，知道自己毛病很多，不断地在改，三大阿僧祇劫都还没有改完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毛病有多少？凡夫居然没有毛病，这怎么得了呢？这就是什么叫做觉，什么叫做不觉呀？知道自己一身毛病，这是觉悟的人，就是我们佛家讲的菩萨。 而不知道自己毛病的人，就是佛家讲的凡夫了。 这很好懂，菩萨不是神，菩萨是一个知道自己毛病的人，常常改过自新的人，意思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，不但改过自新，又能够发阿弥陀佛的愿，就是改造命运最殊胜的方法。我们天天念无量寿经，把无量寿经念得很熟，这只是初步的功夫。 而第二步的功夫，就是拿无量寿经当作一面镜子， 每念一遍就是照一次，照一次就是对照一下，去寻找自己的毛病。我们照镜子晓得哪个地方脏了，赶快把它洗净，洗净就是修正。心里面肮脏不能觉悟，要读经，经典是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照一照，知道我们的心里哪些地方有毛病，赶紧把它改过来。 所以第一步是念熟，第二步是依教奉行，就是依照无量寿经来修行。 修行第一要发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仔细想想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要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愿心，咱们跟阿弥陀佛是同心同愿，真正的同志，同愿同志就是一个人。 换句话说，你也变成了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所以阿弥陀佛是榜样，我们要照这个样子来塑造自己， 要把自己改变成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心一样，愿一样。你想想，你怎么不能往生呢？决定往生，心愿相同吧，然后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言语相同了，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念念不忘劝人念阿弥陀佛， 这就是言阿弥陀佛之言，行阿弥陀佛之行。 我们的身与意三业都像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就是阿弥陀佛乘愿再来，这比义理再生之身高明得多，这是即身成佛，成了阿弥陀佛了，把我们凡夫身摇身一变成了阿弥陀佛再来。 本来我们是业报身来投胎的，现在一变成了阿弥陀佛乘愿再来。 所以这是改造命运最殊胜最上圣的改法呀。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，义理之身岂不能隔天？ 其实这里面的重点是讲妄念、妄想、执着。身与术实在讲是不相干的， 而真正有关系的是心。身是受心的影响，主要的是心地。 凡夫的心地，总而言之，自私自利，这是凡夫心，一定堕在数量里。如果拿佛法来讲，若用意识心，也一定会堕落在数量里。 也就是用八识，八识是有为法。 佛菩萨为什么能超越呢？因为他转八识成四智，他不用八识，所以不落在数里面。 义理之身， 自己觉悟之后用的是觉心，前面血肉之身用的是迷情，如果用的是觉智，岂不能隔天？有居士的注说： 精诚所至，金石为裂，此至诚所以隔天也。 这有一个典故，汉朝的名将李广有一次行军的时候，路边的草很深，草里面有一块大石头，他看错了，以为是一只老虎，他就拔弓箭射它，用的力很猛，箭射去插得很深。下马一看是一块石头，自己也很惊讶，他心想， 我的力量怎么这么大，箭能够插得这么深呢？ 而他再射一次就射不进去了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刚才能够射进这石头是精诚所致的关系。这正像罗什大师七岁的时候举大铁钵一样，没有心没有念头的时候把它举起来，再一想， 我人这么小怎么能举得动呢？ 这样一想，再举就举不动了。李广把石头当成一只老虎，不知道它是石头，知道以后箭再也射不进去了。 这是比喻一个人以真诚的心，真诚就没有妄念，所以金石为开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